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日本流山儿事务所与3位日本艺术大师带来全新演绎的中国经典名著《西游记》，今晚登台龙福剧场。他们用荒诞派戏剧的创作手法，从全新的角度解读了《西游记》当中真假美猴王、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观众耳熟能详的情节，借此映射当代人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迷茫以及对身份认同的焦虑。吉林省歌舞团大型原创舞剧《人参》今晚登台国家大剧院。这部剧通过人间岁月、山林之梦、情归何处、唯爱永恒等章节，讲述了一个极具吉林地域特色的爱情故事。都市温情喜剧《开往远方的地铁》今晚继续在青兰剧场上演，剧中以地铁劳模的儿子作为主角，探讨新时代下的劳模精神。开心麻花舞台剧《蓄势待发》今晚在海淀剧院开启第7轮演出，还是大家熟悉的开心麻花爆笑模式，全剧只有7个演员，却展开了超复杂的多重误会。现代豫剧《远山桃李开》今晚登台长安大戏院。这部剧的主人公是个平凡的山村教师，他和父母两代人的坚守改变了小山村几代人的命运，以小见大的视角塑造了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形象。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今天0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汽油、柴油每吨都下调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和95号汽油每升都降低了4分钱。以一般家用轿车50升的油箱计算，加满一箱油将少花2块钱。北京城市副中心教育配套再提速，市教委直属的12年一贯制公立学校北京学校在通州区鹿城镇开工。学校建成之后，将同时满足搬迁本市职工以及通州本地百姓子女入学需求。近日，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联合多部门发布了一份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地产销售机构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昨天，首都地区环线高速通州到大兴段开通运行，标志着北京消除了区域内所有的高速公路断头路，全长940公里的大外环实现贯通运营。通车之后，将缓解北京的过境货运交通压力，促进京津冀区域路网进一步融合。根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到今年6月底，全国跨省异地就医定点医疗机构达到10015家，比5月底增加528家，国家平台累计实现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将近60万人次。2018年北京市成人高等学校招生简章近日发布，本月30号开始，考生可以在考试院官网报名，截止时间是9月5号24点，考试时间为10月27号到28号，考试生和免试生都在考试院官网进行报名。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办。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4 四时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细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好几出大戏轮番上演，《如懿传》《延禧攻略》， 我看亲们发朋友圈的时候说一天播八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现在啊，我满脑子都是各种戏服，各种颜色的戏服。 戏服，哎，你们男的是不是都特爱当皇上啊？ 我看这两部戏，我觉得皇上这待遇真的是太好了， 是吧？ 现在我满脑子啊，就是刚才说的是戏服，然后两个耳朵呢始终回荡着臣妾臣妾臣个妾。 你是想当臣妾呀，还是想当？ 我觉得我当观众都够累的了，还当臣妾，更不能当皇上。 这两部大戏啊，这个真是撞上了。但是很多朋友也说，哎呦，我就追这个《延禧攻略》追的吧，就挺累的了。然后呢，这时候你又出现个《如懿传》，你说我是继续追那个呀，还是两个一块看呢？这是要累坏的节奏。 我跟你讲啊，看戏有风险啊，容易脑分裂啊。 脑分裂呀？ 为啥呢？因为这个里面的这个人物在那儿就变成另外一个性格了，然后呢，在现实生活的，当然在这个正史当中呢，又是另外一种记载。所以你不会看乱吗？当然对于我们这个没学好历史的朋友来说无所谓。 我一直看的时候啊，就吴君如就是甄嬛。 你会 不自觉的在那儿 对，在他头上放一两个字是吧？ 对。 在那部戏里是这个角色是吧？是那个性格，在这儿就这样了。 确实有点乱啊。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然这互动话题前提是您看这个宫斗剧，就看清宫戏。那你打算继续追《延禧攻略》还是改追《如懿传》呢？如果你也看了这两部电视剧的话，和我们一起聊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其实这两部戏啊，在一块播啊，还有好多故事呢，有一些背景，我们跟大伙儿说说吧。昨天晚上八点开机以来，一直处于风口浪尖、风波不断的《如懿传》在腾讯视频网络独播，原定的是台网同播的东方卫视和江苏卫视，结果没有播出。 其实啊，这个《如懿传》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早在去年的12月份就以剧王的姿态跻身了排播大战，从跨年大剧推后变成开年大戏，之后呢又传出了不断修改删减的消息，开播的消息一直非常的渺茫，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如懿传》都是一拖再拖啊，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到底什么时候能正式开播呀？一开始开播的信儿还是个荒信儿，就是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我们还等着呢，也没有播。现在在晚上啊，在腾讯视频网络独播。 为什么是网络独播呀？当时还说呢，就是8月14号啊，这要播了。那么，但是因为台网不同步，江苏卫视和东方卫视从周一到周四每天更新一集，那网络平台呢是每周更新8集，最终双方没有达成共识，就导致 延播。那肯定是没有收视率了。你周一到周四每天更新一集，然后网络一天播8集，你说看哪个？ 最后在更高的层面达成协议了，腾讯系的阅文集团打算是以不超过155亿的价格买了一个公司的100%的股权，这个公司叫新力传媒， 而《如懿传》是由新理传媒出品的，就是说服不服？不服，扎钱摆在这儿，服。 买了你 买了所以呢腾讯视频一网独大了。 对，这个如懿传大家之前可能也了解过相关的信息，它是由汪俊执导的，周迅、霍建华领衔主演啊，编剧呢是刘恋子，就是之前编过甄嬛传的。这个如懿传等于说是甄嬛传的后续啊，是他的姊妹篇。 编剧说了，甄嬛是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可能写的更多的是这个 爱情， 不是，写的是宫女啊，怎么奋斗啊，怎么他跻身上层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他现在写这个如懿传呢，更想写的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特别是这个皇帝和这些嫔妃们的感情。 他是越过了就是男女之间那个爱情，然后一步步走，他直接就婚后生活了嘛。 婚后生活 第一集就结婚，就婚后生活了， 就有的写了吗？婚后的感情不叫感情， 但是我觉得啊，对于有少女心的这广大中老年妇女来说，你就是把爱情这段跨过去了。 那周迅已经42了，摆那儿咔，你要幻想一下是吧？他还在跟那个这个亲王是吧？那会儿青梅竹马呢，这个你感觉也怪怪的呀。 所以你们接受不了， 是不是 只42就直接婚后生活吧，是吧？就只能这样了。反正那个之前谈恋爱都在《甄嬛传》里都谈完了。 不，现实的男人都希望在婚前是吧？ 现实中的男人， 现实当中是吧？永远年轻嘛，永远初恋嘛。但是编剧不这么想，是不是？直接让你们体会一下婚姻的现实。好，这戏不过还有好多的配角呢，除了主角霍建华和周迅之外，配角那阵容相当强大。陈冲马上就有了，在第二集、第一集都有，张丰毅啊，这都有，包括 董洁、辛芷蕾、童瑶。辛芷蕾是以前我们追过的，《恋爱先生》里头那个就有点狠劲儿的那个女孩哈。 是， 还有 吴君梅也有啊。 对，反正这个要说演技，我觉得《如懿传》确实是更胜一筹。而且呢，这两个男主女主他们跨越的年龄也是比较大的。比如说霍建华演的乾隆是从20多一直演到60-70，那么如懿呢也从一个少女演到了40-50岁这样一个年龄的跨度。 不过我觉得这戏呢得慢慢看，但是呢歌得一次听全了。这个歌呢是两位歌手非常顶级的歌手演绎的，叫双影，非常不错的歌，我们来听听。 若非狠下心，那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马虎一颗心，看多了 这里是四点有戏，现在大家听到的歌曲呢是《如懿传》的主题曲，叫做《双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小张，来北京五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大家都在猜的事儿，就是他们到底拿了多少片酬。 嗯，这个《如懿传》之所以千呼万唤使出来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自开拍啊，就因为片酬高，然后高售价，这些市场行为备受争议。那周迅和霍建华俩人拿走了过亿的片酬，首轮播出权单集超过了1000万的天价。这些消息伴随着这部剧啊，可以说整个制作周期，包括他后来推出这出戏的这个周期，都在变慢变长。 对，根据目前看到的消息呢，确实两人都超过了5K万。5000万，但是按照现在的规定，以后台网都不会再买这样超高片酬的剧了。就是你可以花很高的片酬去拍，对吧？不买，是吧？你放在那自己看。 对，那昨天晚上《如懿传》首播两集之后，豆瓣上大概有13000人做出了评价，评分是6.6，这个评分呢不算高，基本上也符合《如懿传》的质量，基本上可以评价为还行，不是很好，也不算很差，大家是这样一个心理的感觉。 说说剧情吧，说说剧情，确实像米夏刚才说的啊，这个剧情节奏是比较快的啊。第一集呢，就是皇后失宠，然后被皇帝禁足于景仁宫。周迅演的这个皇后的侄女呢，叫做青樱格格。那她本来呢是被这个霍建华扮演的四阿哥弘历啊选为嫡福晋，但是呢遭到这个雍正的否定。于是呢，这个弘历啊就前去养心殿求雍正，雍正张丰毅演的，希望能够娶从小跟他在一起玩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青樱为福晋。那这个时候呢，这皇上把他带到了龙椅前， 然后说，来，你上去坐一坐。 皇上说，来，这位听众你听听，这位听众， 哎，你知道演这儿我想到哪儿了吗？他这看节正好是《甄嬛传》里臣妾做不到啊那段，就把那个皇后给弄下去那一段，结果到了这个《如懿传》里，这一段相对就显得比较平和。 他把这个龙椅腾出来了，让这个儿子坐一下， 请上座， 是吧？儿子你坐，是吧？ 这儿子都一只脚都踏上去了，结果又下来了，说儿臣很为难呀。 来，为什么为难？我们来听一听啊。 坐上去，朕让你坐上去。 是。儿臣为难。 为何为难？ 儿臣坐，大不敬；不坐，为皇命。 所以啊，身在皇家，不能一切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啊。你也坐。来，朕坐在这龙椅上，一样不能随心所欲，所言所行都是为了大清基业千秋万代。你今天为了自己的婚事来求朕，说实话，朕也不能不替你考量。可你的婚事并非你一人之事，从朕的角度去看，他必须得有他应当的模样。弘历啊，你已经大了，你该开始替朕分忧了。国事和婚事很多时候是一个道理，与你合适的未必是你所愿的，你必须做的事未必是你愿做的事情。每一个决定有它的所得，也总有它的代价。 儿子明白。富察氏端庄大方，堪比嫡福晋之选。不过皇阿玛，儿臣还是希望青樱能在儿臣的身后有一容身之处。 乌拉那拉氏 既是你唯一所求，朕就许了他的侧福晋之位。 儿臣谢皇阿玛成全。 不过高氏也得成为格格。 是。 甚好。苏培生， 奴才在。 皇四子弘历，温公朝夕，执事有客，着封为宝亲王。 这， 儿子谢皇阿玛隆恩。 皇上也不容易。这位听众说：“米夏好，我也喜欢当皇上。” 说的是实话。 你喜欢皇上的哪一面？ 今天就这个问题，我还采访了我的家里人。哎，我说你们男的都喜欢当皇上吧？ 嗯， 回答的是。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你知道我是有感而发是哪一段吗？ 嗯， 就是这里头演啊，就是亲王他也是选秀的， 嗯， 但是我朋友圈里有一个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所的博士啊，他就很质疑这样一个环节。 就是亲王不选秀是吧？ 对，这究竟选不选，其实我们还要再最后核实一下。就是你看啊，第一天他是把这个嫡福晋娶回去了，就是富察皇后嘛， 嗯， 娶回去了啊。然后呢，这个高希月和这个清英是第二天入的府， 嗯， 他就第一天娶了一媳妇坐在那儿了，然后第二天又有俩媳妇蒙着红盖头在底下又来了， 嗯， 就是你想那时候一个亲王尚且如此，但是他底下又还有很多格格都是他媳妇儿，我觉得这个男的要是这样的就得 吃不消 死了。 嗯 啊，会吃不消， 幸福死了。是不是 就所有的女的都 是你说的那个问家人我能理解 啊，哦， 那现实不可能，还不能让他们自己歪歪一下吗？对不对 啊， 哦，是吧？你想成个有钱人吗？想啊。我现实不能，我还不能想。你想吃鸡腿吗？我想啊。是不是你应该给大家一个想象的空间。 我没说，我对人家说想啊，嗯，我也没有怎么样。 但你要具体问问你想哪段啊。 啊， 你想皇上，你是坐在那 幸福死那段啊， 批奏折那段啊，处理这种啊这个权臣的这种问题，还是说你要处理后宫的事宜？ 哦， 你想哪段？那皇上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对不对？ 嗯， 你像这个戏就是，他编剧想表达的呢，就是皇宫里的最高伦理是政治利益的平衡，对吧？感情啊，也不是说没有，但是优先级没那么高。所以呢，他不是给他的儿子上课吗？是吧？当皇帝你要从这个秩序上面开始入手，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利益高于一切利益的这个秩序的话，那后果就很难预料。反正呢，有得必有失。这清宫戏呢，反正一直是这么编的，倒也没有编出什么这个圈来，是吧？ 嗯，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看出什么创新。 对，我们听众思文说啊，我更新到第五集了，就是他一直在追《如懿传》 嗯。 那我想问问亲，你有没有看那个《延禧攻略》啊？ 对 啊，就是这俩剧，你觉得哪个更过瘾？ 嗯， 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啊，就整个的这个精良程度、演技，《如懿传》肯定是更胜一筹的。 嗯， 那么，这个《延禧攻略》看了会让人更加过瘾，你知道吗？ 嗯， 就是它其实是更加离谱的。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为什么画面好看一点， 嗯， 这是有道理的。我们下半段来说说《延禧攻略》的片酬，这能看出来，啊，对，因为片酬它也决定了你还有没有钱花在别的地方。但你刚才说那过瘾那个啊， 啊， 这个瘾呢，啊，就跟吃山珍海味一样， 嗯， 你要是30年吃一回，肯定好吃，对不对？你要是天天吃，天天陪客户，天天这个胡吃海塞，那个瘾过的吧，你那阈值就高了，就不舒服了。 哎，你说的挺对啊，他们都读法旨。是阈值。 是有一次嘉宾 纠 正我， 对，我追了20多集之后吧，我就感觉哎呀，这个主角的光环太大了， 是吧？ 什么事儿他都能搞定， 你就有点审美疲劳。我记得上周咱们不是打过一个比喻嘛，这个魏璎珞，就《延禧攻略》的这个女主啊，魏璎珞她就是一个叫什么呢，杰克邦 and 聪明的一休的合体，只不过是女版。 对，就是什么事儿他都可以搞定，然后可以甩咧子像皇上啊， 嗯， 皇后，任何人都可以很拽， 是吧？打不死的魏璎珞，害不死的魏璎珞，总有鬼点子的魏璎珞，总能够出谋划策，这个临危救急的魏璎珞， 嗯， 啊，这是你看几集你觉得还可以，但是看多了的话，你就知道他肯定有招，而且有些招吧，你就感觉有点现代了，有点，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有点像看《名侦探柯南》那感觉？

我突然觉得甄嬛脸怎么变长了？ 也没那么好了是吧？ 不是，就是那辈儿头也变大了。 是这一段对手戏发生在什么呢？发生在雍正惩罚了皇后，把她禁足于景仁宫，并表示此生不愿意和她再次相见之后。那这个时候呢，雍正已经否了弘历想选清音格格做这个嫡福晋的意愿，但是这个熹妃还是不知道啊，她幸灾乐祸去。这弘历呢已经又去求自己的父皇，父皇呢和他呢已经达成了这个新的妥协。那这个熹妃呢是抱着大功告成幸灾乐祸的态度去见皇后的，就是去损他的，去刺激他的，但没想到啊，这个两人针锋相对，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我们来听一听。 戏唱完了，每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就好比弘历一定会姻缘美满，清音只能被弃出宫，红石逐出皇室，你呢只能是禁足景仁宫，与深爱之人不复相见。你是谁？你配跟本宫说话？皇后娘娘请息怒。其实臣妾能做什么？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您皇后娘娘亲自做下的吗？若不是你想保弘石为太子，朝中无人敢进言上折；如果不是你想乌拉那拉氏代代为皇后；若不是你想一个不爱你的男人钟情于你，也不至于如此痛苦。 皇上口谕，皇四子弘历封宝亲王，则即日纳富察氏为宝亲王嫡福晋，高氏为格格。 花好月圆终究是弘历的。 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 谁？ 清音格格。 怎么会？ 四阿哥今天去养心殿向皇上求来的，奴才告退了。 看来不是每出戏的结局都有定数的，咱们的戏还没唱完呢。熹贵妃呀、啊，我每走一步你就算一步，保弘石的折子是你撺掇人上的吧？可是你千算万算，算不到弘历对我的侄女清音如此钟情，那又怎样？只不过是个侧福晋，就算是侧福晋，也是弘历不顾前程，花了好一番心力在皇帝那儿求来的。弘历这样用心，这名分有什么可计较的呀？有呼噜石，你我咱们走着瞧。戏是还没有唱完，可惜皇后娘娘是看不到了。锁门， 锁门。 这是两个女配角啊， 不要得罪他们啊，都很厉害， 就是已经被禁了足了， 对， 都已经退出一线了，在二线依然在斗 啊。但是很快啊，是剩下一个了。 对， 在第二集还是第三集啊？ 对，你是看不到 没有了。 在第三集的时候，皇后就 服毒自尽了。 对，喝了药了啊。 是。我们算不算剧透？张嘴。 哎呀，人家都八集了，咱们还剧透什么呀？ 还有没看的呢？ 哎呦， 这位朋友说，我根本看。哟，什么《 甄嬛传》您知道吧？清代的历史大概您也知道了。 他说我在追《那些年我们正年轻》 啊。我觉得您特别有坚守。 你听到这个剧名，我想到了，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 就是《延禧攻略》和《如懿传》都这么热闹了，您还能再追《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挺好的。我觉得各有所好，有人喜欢这个，可能是热点，是清宫剧、宫斗剧。你觉得看着真磨磨唧唧、勾心斗角的，一帮女的天天打来打去，那就看别的自己喜欢的呗。 是，我觉得作为男的，我反正能为了做节目吧，坚持看。 张帆也是这样的，非常敬业，然后把那个《延禧攻略》看了40集、然后帆哥说，我要是不会做这追剧的节目，我才不看呢。 对， 咬着后槽牙看的。 我觉得是这样啊，咱实话实说，好的我就不说了啊，评委一般都这么说，优点我们就不说了。 哎，领导也还这么说。 但是呢， 你没有领导那什么，你还有领导的这个毛病。来吧，你说吧。 不是，在这个戏面前，我们观众不都是领导吗？ 哎，对， 是吧？我觉得他缺少一种感动。就是这《延禧攻略》也好，目前看这个《如懿传》，我也没看出感动来。就是你看到的是他们的斗，但我没有让我欣慰之动。 啊、 啊，就是你看到的是他剧的剧情的安排，包括他是怎么解这扣的，怎么去救那场啊，怎么去想这个办法，怎么去圆这个。你看到的是这些，确实会让你惊心动魄一下，但是你没有感动。 就它不是经典。它肯定就是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你看完看一热闹，你没准你追完之后还觉得挺没劲挺累的，打发时间而已吧。 你比如说看大宅门，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大宅门，嗯， 你会看出这个，当然它也是演技编剧啊，再加上那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可能造就了这种多重感觉。 嗯， 你看大伙儿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叫磊磊，他说肯定看延禧啊，如懿传刚八集，追剧多痛苦啊，更新完再看， 就一下看个够。嗯，这个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每天看两集，有的人就是让我一次这看个够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如懿传里很多配角，其实 我怎么听成如懿传了， 如懿传里很多 哪个卷的呀， 很多配角都特别的出彩啊。 是， 你看我搭档，看我读错一个字，他乐得不行，这什么搭档，这是 你给我们贡献快乐呢。来接着说。 然后呢，很多朋友觉得就是没有《延禧宫》里那个吴谨言就是和聂远带来的那种新鲜感 啊， 就是他还是中规中矩的，但是他更有韵味儿，我觉得啊，就是在一个层面上聊这两部剧，有的人觉得可能都不大靠谱，但是这部剧它有一点儿，我觉得像上个世纪，比如说两宫皇太后啊，大太监李莲英啊，有点那个感觉，比如说青主啊，青主子来了，就是演员之间的那种聊天，那个感觉好像对于历史的还原更加真切。比如说他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乌拉那拉氏看到自己的侄女来找他的时候，他当时有一个特别不雅的动作，就把那袍子搂了起来，然后坐在那个椅子上，就这个动作现在看起来是很粗俗的，但是你要是给他还原到剧中也是合理的，因为见到我自己的亲人了，我现在已经落了牌了，我出现这样的动作也无所谓。 对啊，我反正已经没名没分了，我怎么地了， 对，我就不端着， 我不在乎这个了，我不用母仪天下了。 对，它是一个小的细节啊。 哎，好，上半段你不是说这个服化道的问题吗，你觉得这个《延禧攻略》的服化道更精致一些是吧，这个《如懿传》糙一点，我们来看看钱，就能看出来这个吴谨言的片酬大概还不到周迅的十分之一，70集一共500万。 咱们刚才说的周迅和霍建华每人拿走了5000多万啊， 反正这跟我们的没关系，就是数字多个零而已，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意义很大，对于这部戏来说意义就很大。 嗯， 你包括那个秦岚，她当然40集的时候那个皇后不就跳楼了嘛，是吧，他可能也没拿那么多，但是片酬也不高，15万一集就更少了。那聂远的片酬也不会高到哪儿去，所以说呢，他是不是在这制作上面有更充足的预算呢？ 就可以放到服化道上面。 我们猜是这样，是吧？ 嗯。 啊，就是说演员们虽然拿的钱少，但是他的衣服给他加分了，是不是一下子印象分又上去了？ 对， 好几个。 就是这个《延禧攻略》之所以前一段成为那个热点啊，就是它的剧情我们暂且不说，就是它服化道这种细腻的程度，确实是给这部剧添了不少彩儿，包括它什么一耳三钱呐、啊，它那个唇部的清宫贵族女子的这个化妆啊，它确实让大家有一种陌生感，所以包括它那个色彩，我们说莫兰迪的颜色呀，宫女衣服上的褶儿啊等等啊，它确实是加了分儿。 对， 你说它不细腻，你说它剧情不细腻，但是它服化道做的确实是很到位的。 我就在想啊，它有没有可能延展出来一些产业来， 比如说， 因为这是一个古装剧，如果这是现代戏啊，有这么好的衣服，肯定大家在网上搜了什么什么牌子同款啊，什么什么这个 森女系列的 啊，马上就出来了，这没法， 你说呢， 没法做同款。 我下午去又打了个耳洞， 什么要做耳环同款吗？ 我说你是要一耳三钱吗？他说反正我又打了一个， 只能从这个地方下手了是吗？ 是， 要么就从文创饰品下手是吧？那女人最爱的服装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些衍生产品呢？ 嗯， 反正你都已经把这个颜色调好了，对不对？布料也调好了，是不是可以设计出一系列的，比如说在过节的时候可以穿的，拍全家福的时候可以穿的呀？ 啊，你办寿宴的时候可以穿的衣服来，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嗯，那一些统计数字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延禧攻略》播放呢是6.1亿次，《如懿传》当然只播了一天呢，它是6400万次。那这个《延禧攻略》的热度会延续，《如懿传》刚刚开播，没有对《延禧攻略》的绝对优势地位形成挑战。那么为了巩固这种优势，《延禧攻略》宣布了增加更新。原来每周一它是不更新的，现在从周一到周日天天更新。 嗯、 现在《延禧攻略》的会员已经可以看到第58集了，一共是70集啊，还有12集，反正暑假之前肯定是让你们看完的。 暑假之前， 对呀、 我怎么有一种感觉，滴滴和快滴打仗的那种感觉，是吧？那我们也没落着什么好啊，是吧？还费眼睛，还失眠了看着。 嗯， 当然这个戏里的人物的设置啊，有一些差异，甚至是相反的。你比如说这个《如懿传》里周迅演的这个大女主如懿，她实际上就是《延禧攻略》后期黑化的那个贤妃。贤妃你记得？就是那个佘诗曼演的那个角色吧？ 嗯， 是吧？那么《延禧攻略》秦岚演的这个富察皇后啊，堪称是贤后典范。她和乾隆的这种日常生活呢，也是《延禧攻略》当中一种成为爆款的导火索。那很多观众就是想，历史上那这对帝后到底关系怎么样呢？是不是？历史上到底怎么样？ 还有就是这个戏里的这个乌拉那拉氏啊，就《如懿传》里的乌拉那拉氏是吴君梅演的。 嗯， 那么在这个《延禧攻略》里是宋春丽演的。 嗯， 然后在《甄嬛传》里是，那个孙俪演的。 嗯， 所以他们仨演的是一人，就让你觉得特错乱。 对， 嗯，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有限，我们跟大伙儿来说几个吧，说几个人物，他们在这个两部戏和在正史当中都是什么样的人啊？如懿和贤妃。如懿周迅演的，在《如懿传》里呢，她是骄傲任性的，入宫之后呢，屡屡受挫的，后来习得谋略了，然后呢，但是性情还是不改，明明知道这个后宫难得一人心，但仍然渴望夫妻间的这种情感信任。那么她也得到乾隆的这种扶持，一路由冷宫啊走到继后，之后呢，又和乾隆渐行渐远，直到断发被废，这是《如懿传》的安排。 嗯 那《延禧攻略》是怎么安排的呢？《延禧攻略》呢，它是乾隆的第二任皇后，本来是乾隆的侧福晋，在富察皇后病逝之后呢，她被封为叫做皇贵妃，掌管六宫大权，随后呢升为皇后，然后当了皇后一年多的时间呢，皇帝对她还是没什么感情，比较冷漠，后来生了一皇子，两人关系缓和了。那在正史《清史稿》当中是这么写的，如懿贤妃呢，也就是这个乌拉那拉氏，那么是左领纳布之女，富察皇后啊去世之后呢，封皇贵妃，设六宫室，乾隆15年册封为皇后，乾隆30年随乾隆南巡，到了杭州啊，跟乾隆闹矛盾了，闹矛盾之后他把头发给剪了， 嗯， 乾隆咔生气了，让他先回去，你回去吧，我在这待会儿，你回去吧。第二年的时候呢，他去世了，乾隆那会儿正在木兰打猎呢， 嗯， 打猎呢就是挺也不高兴的，就下旨降格了，他是以皇贵妃的标准办理的这个丧仪。之后乾隆也不再立什么皇后了，这是正史。 嗯，历史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今天也无法还原了。我刚才是怎么说的，熹贵妃应该是钮祜禄氏是吧、 嗯、 然后这个皇后就陈冲扮演的那个是乌拉那拉氏。 是 嗯， 谢谢这位听众。 对，谢谢袁慧啊。然后叶婷梦里儿说，在《延禧攻略》里，我还是看到了一些感动的，比如说像璎珞和傅恒，他们俩后来形同陌路的时候，还有青莲去世的时候，我都感动的要哭。是我泪点太低吗？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每个人的感动都是真实的、真切的。 他可能 get 到你某个点了。 对，他可能是不是跟你的一些经历啊、情绪啊、性格啊，哎，正好契合，有共鸣了。 我泪点也可低了，而且我有一个、我就是我哭的时候不希望别人看我 啊、 然后我家里的人经常看我，你知道吗？让我觉得很尴尬，这讨厌。 家里人把你弄哭了，还看你？ 不是，就是看什么都哭、啊。 这是什么家人？ 泪点很低。 啊，来看米夏哭了啊！计时，3、2、1，哭。 我记得我还看过刘恋子的原著 啊， 然后他说呢，他说为什么起名叫青樱啊？青樱和红丽其实是相对的，